掌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，提供高效、快捷、低成本的金融服务。 相信改变未来，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-49。贷款需谨慎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寻到春烟柳如烟，看林里场景喜，终于下车闲谈。红杏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饺子上的绿鱼签，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地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回忆光过半耳边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众人兜了个扇子面行，把他困在正中。惠斌还不服气儿，把掌中十三节墨骨鞭一晃，王石谷啊，秋天老匹夫，墨鱼临死还得吐吐墨，小鸡儿临死还得抖了抖了膀子，何况人乎？我就是不服啊！你们凭什么？你们就凭的是人多势众，哪一个单对单、各对各，把我惠斌赢了，赢我个心服口服？没那么一个呀！就即使把我惠斌抓住，把我碎尸万段，我死也不瞑目。不服气儿的，你们过来一个，你们别仗着人多，哪一个能把我抓住，我试试什么滋味，敢过来吗？杨环未应，有人在他的身后轻轻拍了他肩头一下。惠斌，少说狂言大话，我跟你比比怎么样？哎呀，惠斌机灵灵打个冷战，觉得这话怎么这么耳熟？这声音怎么这么刺耳？扭回头一看，在身后站着一位紫面大汉。二目瞳孔如电，身穿土黄布裤褂，大衫在身上围着，鹿皮套穿着一对子母鸡爪，鸳鸯双月。他一看谁呀、啊？铜林。哎呀，该我死了，该我死了！眼前活见鬼！不但他吃了一惊，老少英雄看得真而切真。哎呀，海川呐，师傅你还活着， 兄弟，你还活着。佟林一笑，是啊，命不当绝，我还活着。我在这就等惠斌，我可把你盼来了。惠斌，你不是不服吗？来来来，咱俩比比。我佟林要抓不住你，我宁愿恳请大家把你给放了。你看怎么样？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交代佟林嘛。前者跟惠斌两人比武，佟林一脚蹬惠斌，一样蹬空了。由于用力过猛，受不住招了，身子往前一抢，掉进野马穿山涧。这都好几天的事儿了，大伙认为这佟林呢肯定得死。你别看嘴上说不能死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福大命大造化大，那叫唱喜歌，谁心里头都发凉啊。连佟林都认为必死无疑，可在那山涧掉下去，幸好底下是水，佟林绷一个猛子掉进去了。这水一呛的，这嘴一张，喝了好几口，再想闭住嘴不喝，他上不来气儿。这人淹死都是这么淹的。可就在这时候，水里头冒成一个人来，一下把佟林拖出水面，把佟林给救了。到了岸边，水给空出来，佟林缓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这才把眼睁开，一看身旁站着个漂亮小伙，身穿彩莲衣，剑眉朗目，好像三只眼，背后背着劈水剑，就好像天宫的神童差不多少。佟林不认识，赶紧站起来，谢过人家救命之恩。哪知道这漂亮小伙一笑，佟侠客，你不必谢我，我是奉命前来救你。把衣裳脱了，晾晾吧，啊，等干了，我领你去见几个人。佟林一看这，哎呀，水呱呱一样。到了树林里，他把衣服都脱了，拧完了，抖了抖了，搭到树上。一会儿山风一吹，潮了吧唧的，他又穿上了。检点身上的东西，宝剑、双月、白板囊、应用植物俱在。可这阵风一吹呢，哎，差不离都能干了。佟林又收拾好了，跟着这个主往前走，拐过一个山环去，眼前闪出一座庙宇，上头仨字儿“山神庙”，门开着呢。等进了门之后，到了配殿，这小伙把帘笼一挑，佟侠客，请进吧。佟林等进屋一看，好嘛，四把椅子上坐定四人，跟四尊佛一样。正中央坐的个儿不高的小老头，正是镇古侠董乾董化一，上垂手闭目金睛佛江本初，下垂手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，末座珍珠佛董瑞，大清国寺的剑侠，就是党会宾那四位。这可不是外人，从中第三位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是佟林的亲师爷，是何德元、尚道明两位剑客的授业老恩师。 在3月3量标会之前咱说过，佟林在九宫古坟大战杜清风、野飞、龙艳雷、诸葛宏图还有司徒朗，累得口恰鲜血，人事不省，要不是师爷张宏军及时赶到，能活到今天吗？是师爷把他给救的，是师爷把这血给止住的，有深厚的感情。真没想到在山神庙又见着面了。佟林赶紧倒身下拜，见过四位师爷。再看这四位高人，让那漂亮小伙把佟林搀扶起来。董谦、董化义站起身，把佟林给拉住。孩儿啊，小孙孙，过来让爷爷看看。嗯，罢了，罢了啊，还是你亲师爷识人呐。哎，老三，你这徒孙你算收着了。八卦太极术士张宏军手捻银髯，频频点头，觉着非常得意。问佟林：“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到这儿了？”佟林在师爷的面前怎敢隐瞒？把奉旨保护钦差绵羹尧要查办剑山蓬莱岛，路过陕西凤翔府，结果大人眼睛被啄木箱给啄伤了。我们现在寻找解药八步莲花路，为此跟古刹玉皇顶的和尚力胆侠慧斌发生摩擦，怎么样比我一脚蹬空掉到山涧里头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哦，董谦点了点头。海川呐，看来你这能耐还不成熟啊，火候还差点。方才你讲了，你怎么能一脚蹬空呢？你不行变换点招路吗？可见你的道行还差劲呢。啊，老三，你这徒孙还没学好啊，这怎么能查办剑山呢？我也不是长剑山的威风灭佟林等人的锐气呀，那剑山广成了名的剑侠好几百号，云台三大剑客谁惹得起？就海川这两下子不白给吗？白送死。剑山的大帅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，那掌中的三皇剑压盖武林没有对手啊，就佟林这两下子能是谭天的对手吗？你小鬼陆恒他能打得过吗？张明志、赵明真他能对付得了吗？石头僧他更对付不了了。嗨，幸亏咱们及时赶到。老三呐，你得想想补救的办法呀。八卦太极术士张宏军一乐：“师兄，那您说怎么个补救呢？”算了，这也算有缘呐。海川呐，见一回面不容易，给你留点纪念吧，教你几下能耐。啊哈，佟林弟弟，就这四位传授别人能耐，你想什么来的？你就搬来金山银山，人家也不教。佟林是喜出望外，二次跪倒，多谢爷爷传艺之恩。四位老剑客一人教他三手， 这三手学的身上，那可是压箱底的绝手。镇古侠董乾、董化一交给佟林禁命三绝掌，告诉佟林这三招你学会了好好温习啊，千万别轻易用，在关键时刻能够化险为夷，保住你的性命。这怎么个练法？这么练，这么练，这么练。佟林认真看着老头做了示范，佟林跟着一学，一学就会，他抚至心灵啊。闭目金睛说，江达点了点头，海川上我这儿来。哎，对不起你啊，慧斌是我收的徒弟，没想到他学坏了，如今跟你们为仇作对，我现在追悔莫及呀！可惜我把我的决意传授他不少，怎么办吧？我也教给你三招，这三招学到身上，对付慧斌，我教给你截骨法三招，专跟别人卸骨头，这招可厉害。拿他的骨缝一捏他的散架子，多么高的高人也受不了。传授给佟林，这么练，这么练，这么练。哎呀，佟林一听，是对呀。可以往我伸手的时候，这种情况常遇上。他说我怎么就不行呢？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看来武艺这个东西是长到老学到老，真是学无止境。今天是茅塞顿开，学得非常有兴趣，三招才把截骨之法学会了。到了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这儿的，张红军比别人都近呢，这是亲师爷。海川呐，咱们爷俩常见面，我教你三招什么呢？昆仑闭气功，你的气功还没到家，将来正在用力之时，你应当这么练，这么练，这么练。佟林学会了，到珍珠佛董瑞这，董瑞说你吃亏吃到腿上，你一脚蹬空，你怎么能蹬空呢？我从腿上教给你三招吧。教给佟林神牛双腿，你听这名，神牛双腿应当怎么使，怎么使。佟林学会了，哎，这可有用了。往后到了剑山会战石头僧的时候，打不动人家，佟林没有办法，使出神牛三腿把石头僧给制服了。现在学将来就有用，等佟林全学会了之后，董乾点了点头，孩子时间短促，也就这样吧，将来时间充足了呢，咱们爷们儿再盘踞，我再传授你其他本领，多谢四位师爷。孩儿啊，你过来，来了我给介绍介绍。董乾一点手把那漂亮小伙叫过来，他不是外人，说是我徒弟嘛，他还不配，就是我这个使唤人吧，跟随我也十来年了。文俊呐，你过来见见佟林啊，我认识。海川，他人送绰号叫金背二郎，姓郝，叫郝文俊。别看他岁数不大， 有决议在身，水旱两路无一不经，将来到了剑山也可助你一臂之力。文君呐，现在别排辈了啊，往后你就听同林的，听见没？ 是。 郝文俊跪倒给佟林施礼，佟侠客在上。慌的佟林用手相搀，佟林心说我师爷教的徒弟，这是我的长辈，可江湖大乱道，师爷不叫论辈那么排，怎么说他也是个小的辈儿，怎么能给我行礼呢？佟林觉得得了这么个膀臂非常非常高兴，两个人彼此见过，你看这一学能耐打破僵局了，佟林这胆儿也就大了，这才问四位师爷，你们怎么凑齐的，怎么来到这儿了？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说，海川呐，一切还不是为你吗？我们老哥四个好不容易凑到一块儿了，谈闲话的时候就谈到剑山蓬莱岛，外边疯传说年的人奉旨西巡，你做了随行的委员，要查办剑山，真叫我等担心呐、啊。海川，你别不爱听啊！就你这点能耐，敢查办剑山，那不是疯了吗？不够给人家垫马蹄子、垫刀背的。剑山是高人聚会之地，慢说是你，就是我们老哥四个，到那块也不敢说肯定能取胜啊。我们估计迟早有一天要天下英雄大聚会，共破剑山，缺一不可。因为我们闲着也没事儿，也想到剑山溜达溜达，得便暗中助你一臂之力。同时我们起身来的时候还写出不少信去，聘请许多高人到剑山聚会，这件事情只跟你说，你可不准对旁人演讲，旁人一听有了依赖性了，你明白吗？哎呀，多谢四位师爷用心良苦。你知道就得了。另外你师伯、你师叔、你师父他们不久也会赶到的，你这心只管放下。但是还说呢，你还毛嫩呢，干什么事情还要沉稳，不可头脑发胀鲁莽行事，记住了吗？ 记住了。 另外还有件事，这不是我二师兄江达收了个不成器的徒弟惠斌吗？我们也听说这个惠斌不干好事儿，现在我二师兄这次来就要寻找惠斌以正门规，这样的徒弟能要他吗？这为这两宗事我们才来的。这山神庙的主持和尚名叫胡林，也是咱本门本户的人，所以我们在这儿落脚。今天本来叫文俊去看看古刹玉皇顶有什么动静，可巧你从山崖上掉下来了，这才把你给救了。佟林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佟林心里着急啊，自己掉到山涧生死未卜，那帮人不定怎么挂念呢，打算马上告辞就走。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把他拦住了，海川呐，不行，你不要急于回去，虽然说你保住性命了，你仍然有点内伤，